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香港親中愛國陣營近年咧，即近日咧發生一啲內控同罷戰咧，即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咧就遭到量刑方面嘅一啲重磅嘅寫手咧點名轟擊，咁咧咁佢接受香港零一即於品海做老闆嘅呢個都幾愛國嘅網媒咧就專訪，咁咧就針對呢個 BNO 移民嘅問題嚇。咁呢個曾鈺成咧，最重要咧，佢哋認為啊，最關鍵咧就係嗰個特區政府同埋中國政府咧，都應該實事及事去分析，唔好得個鬧字。就點解啊？多咗人係用 BNO 離開香港咧，係嘛？即係嗰個原因到底係乜嘢咧？係嘛？就唔好一味鬧啊！嗰啲人點解你要走啊？嗰度冇得撈啊！餓死你啊！種族歧視啊！咁啊呢、這個仲有咧，佢又睇到啊呢、這個所謂嘅特首協商論係咪？咁咧佢認為啊，特首係唔應該協商，因為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咧，基本法第45条列明。按照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以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為最終目標。咁咧呢個咧，曾鈺成佢讀數學出身，都係講邏輯嘅，所以佢唔認為咧協商咧係符合基本法第45条循序漸進。不但不符合，你仲要是倒退，所以呢協商亦都是一种选举，这种这样的说法呢曾前主席呢就不接受咁呢佢仲讲嘢都喺左派嚟讲就非常之大胆啦，佢话基本法呢讲到明将普选列为最终目标，而且循序渐进去达至最终目标，咁你而家突然间话咪要协商啦，倒退啦，咁就唔系最终目标啦，系咪？咁除非啊，中国政府嘅领袖出嚟话，我哋当时写基本法嘅时候错咗啦，普选唔系一个好嘅制度，咁咧你要咧请中央权威人士跟我们说，呢度咧串啊，抱歉，我们当时弄错了，抱歉啊，喂。阿曾前主席，你叫中央领导人，对香港人讲抱歉呢两个字咧，已经足以大逆不道啊！以中国嘅政治文化嘅特色啊，喺清朝嚟讲咧，系足以即刻论斩嘅，你知唔知？叫皇帝向你讲抱歉，咁所以啊，呢个佢咁讲咧，都几大胆啦，系嘛？当然啦，我哋回应翻，即系唔好讲回应，讨论翻一个。嗰、那個佢提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就係、是、你特區政府自己要反省，點解會令到有20-30万人個估計嘅 BNO 嘅人士要走咧？ 咁啊，佢講嘅嘢當然係一個我哋好正常嘅邏輯嘅思維啦。咁啊，依樣嘢咧，我反而覺得唔係主菜，主菜係頭先你提及咧，佢講到協商。呢、这個選特首嘅方法係唔符合基本法嘅45条。咁呢樣嘢咧，就如果講翻成個古仔開頭咧，就應該都係關香港01事嘅。就係梁振英接受香港01嘅訪問嘅時候咧，就提及咧，即係產生嘅方法就協商都得。佢話咁啊就引起咗依一連串嘅風波啊。咁啊唔止添啦，仲包括近日。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嘅總裁係嘛張志剛，咁就喺明報撰文咧，咁啊有篇文章就協商論是講給誰聽的啊，咁咧佢裏邊仲分析到呢個協商論咧，係想話俾嗰啲咩叫變天奪權的一夥人聽，其實我睇唔明㗎，因為可能陶生你容易啲， 我都唔明啊。 建制投票人物不必跳出來對號入座，因為佢提及咧裏邊點解講完之後梁 啊、林鄭月娥啊、曾玉成啊，甚至陳志思啊， 你會出嚟反對咧？ 撲出嚟幾個一齊即刻講嘢， 係咪你三條友想變天咧？而家唔係李柱銘或者黃之峰， 嗱依啲從傳統以嚟咧，依啲係泛民嘅工作嚟嘅，因為有一啲極左或者係一啲咧叫唔符合民主嘅， 或者有啲意見啊， 係啦， 就呢個諸心之論咧，即刻話你係咪想變天奪權啊？ 係啦，而家就輪到林鄭月娥、陳志思同埋曾玉成講出嚟咧，就援引翻基本法嘅45条咧，就。啊！佢就質疑啦，阿張志剛 喺中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嘅陣營啊眼中咧， 係啊， 就林鄭月娥、曾玉成、 陳志思 呢三個有頭有面，公開咧係對協商係有保留或者反對嘅， 嗯 嘅分子啊，嘅人士咧，佢哋咧就已經係急不及待跳出嚟。就叫对号入座，亦即是潜在的夺权变天分子，简称夺变分子。 嗱，这个花生未 大罪、 啊、未完，原来后来曾前主席啦，就即刻拍条片出嚟，就话咧，话咁嘅嘢都讲得出啊！佢话指明话呢位仁兄系全国政协委员，咁啊，咁系咪咁讲协商系咪即系？褻瀆咗佢哋國家嘅獨特優勢咧，係咪侮辱咗你個老闆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嘅梁先生咧？哇！我真係好少可見到咧，即係愛國陣營裏面咧，你嗱，陶生你成日提啦，佢哋個紀律啊十分之好嘅，唔會見到好似咧，即係 呢個係少見， 即係泛民個勢 力裏邊咧，年來冇見到 互相喺度勢咬咁多年係嘛？即係。咁啊，泛民之間嘅內控啊，唔使再多講啦。 民族基因啊， 但 係 一直以嚟愛國陣營咧，佢哋嗰個黨紀十分之好嘅，唔會互相喺度咧即係抽稱啊。咁啊，點解會近日即係完全咧唔止係抽水，係開曬名開火咧？依點咧係咁近日咧都 咁啊， 都幾奇怪。 等後日咧，半個當事人嘅馮志正博士上嚟同我哋解釋下有咩內情啦。 都好的其实起码他是局内人。 在表面上来看呢就真是这个呢我们都讲过啦以法国大革命为例。 嗯 啊、当清除了国王路易十六和贵族之后这个革命党里面的激进派雅各宾派、必定呢是会清除这个当初是倾向于君主立宪同埋呢是主張對路易十六保留一命的吉倫特派，吉倫特派，即是羅蘭夫人那幫，所以咩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就是吉倫特派在1792年9月之後，就全面呢是清洗，因為他們呢在革命的前期呢雖然都是7月14号呢个攻打巴士的狱之后啊，系极力系主张推翻皇权，但系佢哋倾向于行君主立宪，系剥夺国王嘅专权，只要下边有国民议会就得啦，咁但系后来咧清洗咗路易十六之后，就轮到呢班吉伦特派被指为系右派啦，好啦，咁啊将罗兰夫人等人咧就全部送上断头台之后咧。咁雅各宾派里面有分裂啦，因为雅各宾派咧有两个咧，有一个出咗一个叫做民望高同埋有讲嘢魅力领袖叫做丹东，丹东咧当时其实都几激进，都系主张咧审判国王嘅时候咧都系投死刑票，但系到后来丹东咧喺见到吉伦特派全部上晒断头台咧，佢觉得。革命应该到此为止，够了，是吧？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已经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和政体呢，就现在应该停止呢是内斗。 不止啦，如果你讲到这点呢，我想。 但是罗伯斯比尔呢就不妥了。 在这些革命的故事里面，俄国革命都一样。开头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成立一个叫民主政府。咁去到十月发生咩事呢？咁就係布尔什维克，即係列宁领导嘅共产政权就推返埋克伦斯基嘅临时政府。以往都开始嘅时候大家就推返呢个贵族沙皇。 建立民主， 系啊，大家个共同目标嚟嘅， 好伟大嘅，好崇高嘅。跟住唔够几个月，咪轮到布尔什维克去推翻埋克伦斯基嘅政府咯。 所以呢个咧系法国大革命以来嘅一个方程式，系咪啊？ 嗯， 呢个方程式咧就不以人嘅意志为转移，可以讲话系一个革命党或者革命政权出身嘅政治集团啊。一个几难逃避的规律的、就是当主要敌人消灭之后，就轮到次要敌人顶上主要敌人的位置、次要敌人再消灭之后，就再次要敌人呢又补那个位置。好啦，咁次要敌人再消灭之后，咁又点呢？咁在自己的集团里面呢，是再寻找新的次要的敌人补过去。所以这个革命呢是一种运动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叫到最尾呢，连列宁、都已经呢是极左了。就推翻这个克伦斯基之后呢，列宁呢面临两个接班人。一个史太林，一个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呢是还激过史太林。列宁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我既然上台，我是不允许任何资产阶级享受任何的议会民主的权利、因为呢这个根据马克思，这个是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去推翻资产阶级，暴力之后就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是讲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只是预言或者主张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跟住点呢？跟住日后嗰几十年几百年点呢？佢个论述呢是好薄，列宁就填补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取替议会，不能够好像以前嗰个 Juma嗰个沙皇后期，还有个议会俾一啲呢知识分子以 social democrat。 是啊，就是克伦斯基嗰啲人。 克伦斯基上嚟，或者呢白恩斯坦呢啲呢系较为热衷于议会路线呢執政嘅嘅革命家。好啦，到列宁死咗呢，克呢个托洛斯基不只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之后仲要不断革命不断直到永远。这个呢就即是搵次要再次要再次要一路咳咳咳咳咳埋嚟。咁最知呢个咁极端啊，甚至可以讲话疯狂嘅人选呢，好彩就俾史太林呢上嚟，就派人呢墨西哥嗰度将佢暗杀。史太林呢都系无产阶级专政加个人帝王独裁。佢就唔系不断革命嘅，但系呢佢都经过三十年代一场大清洗，因为佢呢系非常之怀疑党内好多同佢一起同辈嘅人啊，基洛夫啊，呢、这个日夫科夫啊， 系啊， 呢、这个最讲布哈林啊，呢啲呢系威胁。 所以你熟读历史，你睇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你就知道跟住落嚟发生咩事。 对号入座，自己跳出嚟夺权半边天咧，呢啲系史太林嘅语言嚟。好啦，广告翻嚟做。今日我哋唔系讲香港政治，对呢啲咁嘅党争啊呢啲咧，我就兴趣不大。不过咧，即系喺个通识个角度咧，我哋讲翻历史同埋人性。通常法国大革命咧，即系后加入或者后来冒起嘅革命领袖咧，系比前边早加入嘅咧系更加激进。譬如以法国大革命讲，第一代喺1789年攻打巴士的监狱之后啊，嗰阵时真正即刻冒起嘅演说家嘅领袖咧叫梅拉波 （Mirabeau）。呢个梅拉波咧系。一个咧讲嘢咧非常之咧动听，佢咧都系力主咧系要建立一个咧将呢个皇系收归人民所有。除咗梅拉波咧， 在这个网球场宣读人权宣言的呢，就仲有巴黎当时的市长叫做巴伊。巴伊和梅拉波呢，是那阵时7月14号之后法国大革命涌现的第一批的领袖。 嗯。 但是呢，后来梅拉波呢就被这个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冒起之后就清算他，因为他好彩他早死。后来就说他怎样呢，穿柜统帝，同埋暗中同国王勾结，即系咧又倾又砌，系想同路易十六要同佢讲数。讲数者就系梅拉波咧，系吸收后嚟倾向于咧就系保留皇室，剥夺权力，就行君主立宪。 嗯， 咁就被视为咧革命嘅意识不够彻底。巴伊都系 ，OK， 所以梅拉波早死。巴伊咧，后来咧，仲有佢嘅一代，仲有这个拉法叶将军啊，奥尔良公爵啊，呢啲咧都系咧系来自贵族，但系同情呢、这个第三等级嘅。 嗯， 呢啲后来咧都被一被清洗，除咗拉法叶将军咧，就后来就变咗墙头草。 嗯， 所以跟住冒起嘅咧。就是这个吉伦特党和雅各宾党。 嗯。 到最尾呢，当时梅拉波话事的时候呢，罗伯斯比尔都不知道在哪里。他是国民议会里面的其中一个叫后排议员。但是呢，一定要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是越提的主张越激，才可以诉诸于愤怒的民粹。所以呢，后来丹东之后就到了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有个徒弟是仲后生，叫 圣舒斯特， 圣如斯。这个呢得个二十几岁、啊、生得好靓仔。这个就中击，哇真是。当然后来仲有个革命法庭那个庭长、啊、成班法官是大家斗咗。哇，咁啊实现呢个1794。 唔系呢啲革命嘅故事或者历史咧，唔只系应用于，譬如话头先提及嘅我个革命共产党，就算你话喺民主嗰边咧，一样系出现，就即系好似我哋香港之前出现嘅所谓黄絲一样，都系咧当大家建立咗嗰、那个。意识形态的情况之下呢，就大家斗王嘛。 嗯。 即是你如果用某啲、啊、被认为是男嘅、啊、经济嘅店，或者是你嘅言论是稍微是唔够激嘅，你都是变成呢即是出卖咗呢个咁嘅运动。 呢、這个梅拉波就是啦，好快就被革命派指为是鬼呀。 鬼呀，即捉鬼呀嘛。 啊，捉鬼呀，捉佢呀。不过他后来即是自己病病呢是死了之后呢，就如果不是呢他逃不过断头台。 嗯。 所以这些呢跟法国朋友呢，这些有没有知识的人，有时那些在那里饮酒一讲，哇现在我讲给你听香港的局势，哪个是梅拉波，哪个曾经是巴伊、啊、哪个呢是潜在的罗伯斯比尔，即刻对号入座到。 嗯。 因为点解二百几年呢种咁嘅戏码出嘅嗰种角色系完全一样，系冇得走嘅。我俾你听，个 casting 啊，一定有呢种人，即系好似黄飞鸿，一定有个叫关德兴，然后有个叫林世荣，阿欢鬼脚七，同埋笨个叫做牙刷苏。 嗯， 啊，呢、这个你编剧都知，呢、这个阵容系必定。 是啊，咁啊，所以即系跟住落嚟嗰个故事或者系局势叫发展咧，其实都能够预料得到噶啦。跟住吓，因为即系既然开晒名，大家咧， 你知心又点啫？ 系咯， 喂，就算你老豆、你阿爷嗰代咁啊，点？ 嗯， 你知心，但系你落后啊嘛。 嗯， 思想落后。 唔系，其实咧， 共产党叫做掉了队啊嘛。 因为传统左派俗称土共呢，在香港的既得利益呢实在太丰厚了。有人开始认为你应该要呢分返啲出来。 所以啲咩理想啊革命呢，最后是最大的伪善。 嗯。 里面就是一个钱字， 权力或者利益， 权力和利益。我新闻回来再说。你当时这个彭德怀庐山会议上万言书，只不过是对那个大陆的大跃进大饥荒讲出一些他认为是真实是为人民的那个利益，甚至为国家利益讲两句话，即刻毛泽东说你是不是想夺权，打为一个叫军事俱乐部的集团首长，甚至你的名字叫彭德华，本来叫彭德华，刘德华的德华，毛泽东说德华德华，你是想得到全个中华，你是想夺权，连个名字都可以有诛心之论，你说得不得人害怕。曾主席在那个圈浸大浸了几十年，我想他清楚过我和你的，我们祝他好运啊，很多东西是吧，他自己很多东西，到底这鞋穿上那只脚是几松几紧，不需要我们去诸多评论。 但是很惨，一被认为 是。我不是评论，我讲历史。 夺权呢就已经是，即是你说诛心论人得，或者已经 是一个一个。 首先如果是曾玉成他想做特首在香港，他有这个意图。不是发达的是不是什么叫夺权和变天 啊，因为如果 你有权，你想回来翻阉，他都可以想回想做啊。这个是基本法准许的。是不是怎样诛心法，为什么你诛得我心，我不诛得你心，恶就恶在这里。你说曾玉成调戏不锯就不锯在这里。所以这些喂没道理好讲的。喂入到去一个这样的政治的怪圈里面呢，它是一个都几血淋淋的斗兽场的。没道理没逻辑可言。成王败寇。是吗？ 冇错，尤其呢 当时你斗刘少奇都系啦。 彭德怀嗰个故事先系惨啦，系咪？咁你打完寒战 有功啦， 冇功都有劳啦，啱唔啱啊？即系喺嗰段咁困难嘅日子啊，咁但系跟住好似你话庐山会议之后发生咩事咧，系嘛？咁啊， 冇啊！喂，大家话斗智心，咪当然啦，有呢个论资排辈吓。我六七年五月嗰阵时，你喺边啊？我喺边？我在哪边？我是探紧世界，咁点？我嗰阵时系点点点，咁你嗰阵时点啊点？吓，我而家唔系同你讲嗰阵时啦。共产党有呢啲咁样，中意佢系同你讲出身同论资排辈，唔中意嗰阵时咧就唔系同你讲前边，就讲后边，系嘛？咁你又喂张春桥嗰阵时去斗彭德怀？姚文元嗰啲，你有咩背景？ 彭德怀喺北韩打紧仗嘅时候， 你姚文元 你喺边啊？ 咁唔计呢啲噶， 唔计噶啦，系嘛？ 唔计啊！一切凭毛泽东弃户啊，弃户而决定啊！呢啲咧就系历史学啦啊！呢啲咧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唔敢讲，亦唔会知道。呢啲就叫做通识啊！我哋冇评，我头先呢度咁讲咗咁耐，冇评论啊，冇话边个好，边个唔好，边个系好人，边个系坏，喺政治里边冇呢啲嘅，尤其系中国政治里边。咁啊，不过呢啲事而家咧，英治时代就唔会发生，而家呢啲话最弊啊！你而家连林郑啊多句口啊，话佢偏向选举啊，都入埋，都入埋。咁得阿姐姐佢喺嗰边，我希望佢封区清零就顺利啦，自求多福啦，係咪啱唔啱？所以香港喺今年下半年好快就会睇到一啲都几戏剧性嘅事。 係呀，同埋呢啲呢，即係如果喺返你讲嘅共产党嘅历史里面呢，係一个信号嚟嘅。即係呢啲係呢政治斗争嘅信号。 咁而家你曾玉成嗰边，佢可能会佢会多嘢谂噶噃，呢只多嘢谂噶。对方而家觉得你咧只牌咧最多系三仔五仔，但系你敢唔敢话我只底牌啊？唔系烟倾女啊？你敢唔敢我？ 嗯， 咁我而家个势啊，啲赌沙蟹啫嘛，个势我系咪强过你？你揾边个帮拖？我有人帮拖，你有冇？ 啊？所以咧就 你叫你契仔嚟帮，你有冇契仔 啊？咁就睇下勾嗱，除咗睇咗呢个后边有冇人之外咧，仲要睇下边有冇人，睇有几多人出到嚟护航同埋反击。咁而家就出咗个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啦。 唔系，佢最弊咧，你喺传统爱国阵营咧。最近都窃窃私语，觉得有人做立法会主席嘅时候放纵拉布， 讲咗啦， 养大长毛， 系啊， 癫狗， 系啊， 仲两个老友鬼鬼，系嘛咩？讲咩？做嗰个旅行节目，做咩？咩带着矛盾去旅 行？系、啊， 喂，带着矛盾点可以一齐旅行噶？矛盾是你死我活的， 做个节目都拿出来讲，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嗯 ,OK, 我仲咁过瘾啊，同你个敌人一起揽头揽颈去旅行啊。 嗯 啊这些呢，唉，我们当时一看到呢，心里面一沉。唉，祝阿主席好运啊！吓，不过我嗰时谂佢啊，出身于嗰个阵营，都可谓身经百战，都唔使我哋呢啲如毛虾仔去特别担心嘅，系嘛？所以唔未出少句声，但系而家唔同啊！而家咧凌厉，要搞到咧阿姐，我哋阿姐都要拣一边嚟企啊！阿姐，阿林郑今晚走出去文英楼，如果我系记者，我问阿姐啊。呢啲风两栋楼事少啊，湿碎啊，吓、啊！喂，你啊算唔算想夺权变天啊？阿姐， 佢已经系 呢番拥 有权力噶咯。 阿姐，你有咩评论？有咩睇法？所以啲记者唔识 live 直播，梗系截住阿姐问呢句啦，系咪？呢句嘢我暂时而家就慰问一下啲检测人员啦。咁都系一个反应，系咪？ 嗯， 啱唔啱？ 系咁啊，所以嚟紧应该好多好戏睇噶啦，系嘛？咁啊，留翻吓、啊，可以等阿冯志正冯同学上嚟 嗱。而家你唔好话拜登嗰边都系一样嘅情形。 嗯， 你上台啦嘛 ，OK？ 啊，而家嗰边有个 AOC， 有班黑命贵 ，OK？ 黑命贵创办人话到明，你凭咩上台？啊，冇我啲手足兄弟廿几个城市帮你大暴动，死几多人啊？四十几人啊！你何来嗰八千万票？你八千个屁啊！六千万我哋黑命贵 Black Lives Matter 同你 call， 咁你而家走唔走数先？咁拜登咪戴住个口罩，咦？我扮痴呆咯。隔篱啊，何锦丽咪吓，连子容嗰个口面扮笑就唔出声啦。但系你唔系撑得好耐噶咋？吓、啊，你咁唔好怼呢啲。咩布林肯啊，咩呢啲咁嘅咩沙利文啊，呢班嘢喺度又哇嗰度好大镬啊，哇嗰度缅甸政变呢啲我唔理，国内呢条数你点走啊？ 嗯，因为而家特别系疫情嘅问题咧，美国系冇解决到嘅，因为佢竞选嘅时候咧就攞依样攞嚟， 除非你做数啦， 攞嚟怼啊 Donald Trump， 系 咁啊一样，而家可能。唔使等一百日啦，以往美国总统话有一百日嘅蜜月期，而家系冇嘅。 咩月期啊？呢场系100%系政变，我话俾你听，系怼冧 Donald Trump 嘅政变。OK， 嗯， 因为 Donald Trump 四年啊，头嗰两年咧，除咗你串个头咧，你系喐咗好多财阀嘅山头，其中就系医药集团、制药集团，你将一剂而倒数啊！嘅嗰个份制由90美金呢压到落去45，然后最尾是30蚊。你话要令有糖尿病嘅贫穷嘅人口呢 都可以用平药 ,ok? 90蚊一剂就比你呢是压到30蚊。英国几多人糖尿病啊，美国啊通街都肥人嚟㗎啦。你一去到呢、這个三藩市一落机场，哇我睇到吓死人。因为我细个印象中嘅三藩市呢系嗰套迷魂记啊。希治阁那套迷魂记这个拍于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1956年。哇那时迷魂记呢詹姆斯超域呢行出来没有肚腩。他是一个城中的一个摄影师中产阶级。又在街那里呢去跟这个金露华这个白这个金发神秘女郎我们看到那些斜佬啊那些车那些人这些人很 slim 的。我就以为呢三藩市是一个很有气质很典雅的。中产阶级的城市一去到哇坐在人山黑人白人最轻那个都250磅 喂你都去过美国啦 这些不糖尿呢 喂你去到美国你以为只去到大人国 不是啊 如果你看格列佛游记那些 卡不卡 那些汽水呢是用个桶装的 汽水啊一 牛扒呢 同埋嗰啲 四个人食都得嘅一件。 啱唔啱去食嗰啲早餐嗰啲咁嘅嗰啲咁嘅 pancake, 係一搭四层然后落糖浆 ,ok? 然后呢就嗰碟嘢仲有两块烟肉烟肉呢仲搭几个薯仔然后呢就番茄酱。 喂仲有平喎用香港嗰个物价真係你觉得呢唔食就笨喎。 係因为佢物产丰富 嘛。 唔食就老衬㗎嘛。你要个 pancake 冇一块㗎。呢个麦当劳最多23蚊一个套餐两块薄薄地好食佢四块好厚啊 ,ok? 摩天大厦咁搭埋你睇到嘩 嘩正啊。 然后你睇下周边全部肥人家庭啊嘩一啲黑人一啲呢麦老麦一啲呢就唐人最需要算做肥人最少的。我哋咁搞法我心想嘩啲糖尿病唔大喎。是吧洗肾啊那些这样那张单点找啊是吧现在果然啊当到出名胰岛素那里你搞到药厂没钱赚。所以这个 Fuchi 啊这个叫福齐啊文妥来咯跟住他就铲了福齐咯铲了福齐啊你不着数的嘛因为你不是医疗专家他是的嘛他就 call 后面成班人来。咪玩你咯！ 我哋一早讲咗啦 ，Donald Trump 最大嘅罪名系阻人发达。 你阻医疗集团发达。 唔系佢嘅咩 Woga 或者佢嘅咩歧视女性，唔系呢啲。 呢啲系全部垃圾。嗱，唔好讲话，我哋讲过呢个华尔街同 IT 啦。我好少讲呢个叫医药集团。广告翻嚟再讲。所以我认为根本整个病毒啊那个研究这个疫苗啊是根本不话俾对 Donald Trump 听的。个卫生部长 Fuchi 就知道后面那个医疗集团全部呢是 Fuchi 后面的靠山。等于而家呢 Navarro 啊对住这个 Fox TV 呢话这个司法部长啊巴尔是鬼 ,ok? 而家咪爆出嚟咯佢有证有据的。我说 Trump 俾你嗰啲法案呢嗰啲嘢你就全部红灯 ,ok? 民主党嗰边嘅提案呢你就一路绿灯加埋呢个特快速添快个顺丰速递係咪你点解释啦 ?Navarro 呢啲唔系傻啦啩。是 不是啊你要睇返新聞呢 ,2019 年嘅时候呢即係都成两年前呢 ,Donald Trump 就係宣布用行政命令呢将美国嘅药价呢声称啊降到全球最低。 是 啊。用行政命令。 是不是德政啊 用行政命令所。 佢系咪真正嘅 socialist 啊 其实佢先至系呢 佢系咪先系真正嘅自由主义同左派啊咁点解你屈佢啊你纽约时报屈佢系法西斯主义者啊系咪啊啱唔啱啊 是啊。 啊喂佢仲有你中招走咗入去马里兰嗰度啊我分分钟有命出返嚟咪叫个拜山囉。 咪因为佢你知佢把口不择言。其实佢口不择言唔系淨系对女性或者系有色人种甚至移民。佢对于呢啲既得利益嘅集团一样系佢话呢啲药厂呢应该系对呢啲毫无理由提高价钱应该感到羞耻嘅话佢哋。 冇错啦。 佢哋利用穷人同其他无力智慧嘅人呢去即系、 yes. 索取同时向欧洲其他地区嘅国家呢就反而提 供一个基础嘅价 格。因为呢个就真系 deep state 嘅一部分，包括香港。嗱，我哋年几之前我都质疑，何来咁容易同咁多精神抑郁啫？我都讲过啦，细个我见到街市卖菜婆，我哋经过日本仔萝卜头斩头斩瓜切菜，啊呢个咧飞机轰炸系咪？ 嗯。 六七十岁仲喺呢个鹅颈桥头嗰度咧，系卖菜卖呢个咧芥兰系咩系嘛？ 嗯， 哇，都唔知几硬正啊！呢个死正种 ，OK， 我未听过嗰阵时任何住木屋嘅穷人咪有抑郁症，咁咪你睇翻白燕张活游咁啊，十号风波火忽幽兰，点解冇一个角色啊？系抑郁咧？点解抑郁症啊、老人痴呆啊，系近十年啊呢啲荷里活啊、欧洲电影系最多出现嘅角色？ 嗯， 点解以前喺粤语残片冇一个角色啊系抑郁症？冇啊，老人痴呆都冇，因为嗰时唔知道。 唔系，仲有一样嘢， 因为那个叫老懵 懂。唔系冇嘅，不过当时嗰、那个即系对于呢个症状或者某啲嘅疾病， 而家讲到精神病总共四百种、嗯、，OK， 系任佢话晒。然后呢种药就俾呢、这个呢、这个全部就一句大晒，你 shut up， 叫 FDA 认证， 嗯， 美国啊， 系啊， 唔系 made in China，OK，、okay? 嗯， 咁你咩蓝丝、黄丝、红丝，乜嘢都当 FDA 系神咁拜啦， 系啊，当 Trump 即系纽约时报卖得出嚟嘅就系坚嘢 ，OK，CNN 播得出嚟嘅就系真相 ，FDA 绿灯就系好嘢， 嗯， 咁呢个系全球。由美国 Deep State 好多份股东共同建构嘅神话嚟㗎嘛。哦，你唔信呀、啊、唔信你咪用大陆嗰啲囉，唔紧要。冇人监你用呀、啊、用呀、啊、去呀、啊、去买呀、啊、买多啲。好似奶粉你买多你唔好买我。呢个就系软实力。 嗯。 到尾宁愿你信美国佬嘛，係咪啱啱啱。唔系点解你嗰啲老婆仔女过去攞绿卡呀去 Santa Monica 买晒豪宅呀。 嗱，依啲咧喺呢啲中国嘅即系社交媒体唔会见到呢啲新闻噶啦。 你听光明顶咧就挑通眼眉，系咪我话 me too 啊？呢个系可以害死人啊！我咪佢 me too 佢癫，你华人社会啊，你唔好去学咧，嚟整个叫鸡排妹喺台湾啊， 嗯， 条女啊， 系 或者俾个艺人咧性骚扰 ，OK 系。 有得出嚟开记者，呢、這个咧要讲鸡扒妹，据说系好支持香港抗争嘅、 嗯。 我而家唔系讲嗰笔。咁啊，鸡扒妹2019年咧话，佢睇医生嘅时候，个医生好靓仔，系帮佢检查完咧，打打拍拍佢个啰啪，啲人话嗰个男医生拍你个啰柚，你有冇觉得受性骚扰、性侵犯？冇。点解冇？因为他长得蛮帅的咯。哎呀，可能我对他是有一点暗恋啦。那么你这样会不会是双重标准？哎呀，这个没办法的啦。我是觉得他性骚扰就是性骚扰了。他长得帅嘛，人家暗恋他没有事就没有事了。我讲到明的啦，阿妈嘛， 呢个香港 呢个系咪我喺食 Me Too 事件三年前我预测？ 呢、这个叫香港叫刘德华。 系啊，我话咗啦，刘德华。郭富城是一世豁免强奸非礼的，我话的这个。 唔得，讲法律上不得啊，法律上 是。我不是讲法律，在道德上。 啊。 是不是啱唔啱啊，即是现在胡歌你会觉得有人在大陆会有人告胡歌强奸吗？胡歌告比十条女强奸就差不多。 咪曾经都有一些呢即是男性有型的艺人呢都被人告，不过那个局是不是局呢就值得研究一下，是吗 ?Come on, 咪不会在我面前扮叉烧呢，满嘴仁义道德，是吗？大佬，我对人性阴暗面啊是最有研究的，你都是啊，编剧啱唔啱啊？ 系咁，一定要熟悉 啊！啲左交咧喺面前扮神圣，系嘛？死开啲啊！啱唔啱啊？ 冇咁讲揾食啫，系咪先？ 揾食咪揾食，唔紧要，揾食你认揾食， 嗯， 系嘛？唔好喺度扮到观音菩萨 ，OK？ 嗱、啊，所以系啊，其实咧，即系点解你都提过？点解左交比喺一啲咧叫做赤裸裸？出嚟嘅真小人揾水仲衰啦，系因为佢除咗揾水之外，仲要埋个光环啊！ 要光环啊嘛！ 啊， 我唔要光环噶，我陶杰咁嘅光环。系啊，我系同某富豪写自传 ，so what？ 啊，唔得啊！咁啊，李柱铭有冇同个龚如心做个辩护律师啊？点解佢得？ 佢又唔计噶啦，到时。 咪点解佢得？ 为什么文人不可以跟富豪写传记，而且我写的传记有阴暗面的，不是歌功颂德的，有什么问题？我听完了一点。